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辉煌六十年，变化万万千，要想全回顾，大篷车里见。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要来继续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跟随着娱乐大篷车的脚步，我们来到了1992年，在这一年，中国首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隆重开幕。这个电影节也就是曾经的百花奖和金鸡奖合并起来的产物，这样的强强联合更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在这一年呢，中国歌坛也迎来了自己的一代偶像，这就是四大天王的诞生。咱们还是先来说一说这电影方面的成就。在1991年，张艺谋导演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开拍。或许在开拍的时候，张艺谋并没有想过这部电影会如此大获成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电影当中的精彩片段。为了争宠，三姨太太和四姨太太之间表面上风平浪静，但私底下却并不是如此。三姨太曾经是戏子出身，每天都得吊会儿嗓子，而这天又发生了什么呢？咱们来听听看。 我在这儿听三姐唱戏呢，三姐的戏唱得真好。 嗨，什么好不好的，本来就是做戏嘛，戏做得好能骗别人，做得不好只能骗自己，连自己都骗不了的时候，那只能骗骗鬼了。 人跟鬼就差一口气，人就是鬼，鬼就是人。 四妹，不是我说你，你犯不上跟燕儿小题大做，哎，偷着挂灯笼就挂去呗，不就是丫鬟想做太太梦吗？ 我不是小题大做，我是杀鸡给猴看。 倒也是，她一个小丫鬟能有多大能耐，还不是背后有人。你看卓云昨晚点灯时那个骚样，他以为他能兴风作浪，看我什么时候横置他一下。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像狗像猫像耗子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我站在这儿总在想，还不如吊死在那个死人屋里。 四妹可别乱说什么死不死的，嗨，管他像什么，就这么活了。你这个样子也不是回事，你看我成天嘻嘻哈哈的，还不是自己给自己寻开心吗？ 三姐当然可以寻开心了，你可以去找你那个相好的高医生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他给我查病我还没谢过他。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要敢跟别人胡说八道，我这人可什么都干得出来。实话跟你说，我待会儿就去找高医生，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影片根据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改编而成，主要是反映了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家庭内部勾心斗角的人生景象，以及相应的生存原则，以及封建社会对妇女的那份压制。并且这部影片还为张艺谋赢得了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圣马克银狮奖、意大利大卫奖最佳外语片奖、美国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比利时影评人协会大奖、第46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等诸多项大奖，并且还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名单。接下来呢，再来为您介绍一下在1992年上映的一部喜剧影片，这就是陈佩斯、陈强父子主演的《爷俩开歌厅》。这部电影是二子系列当中的最后一部，陈佩斯将视角对准了日渐火爆的歌厅。下面呢，咱们来欣赏影片当中一个精彩片段，二子和母亲在家声讨二子他爹。 妈说，哎，你还是你先说吧。 好，你 说呀。 从哪说起来着？ 哎，你就先开个头说嘛。啊，说呀。 哎，不是，你先说第一个问题，我说第二个问题。 先说第二个。 好，我不认你做爸爸了。 啊， 从今往后我没爸爸。 那你不认我你认谁去啊？ 你根本不配当他爸爸。你说说你啊，你老实交代，你背着我们娘俩干了什么？ 你是不是还给小姨买东西来着？ 对了，你还给小姨买戒指、衣链，还有项链。 你还跟小姨单独约会，在丽都饭店门口不见不散，你酸不酸呢？ 要不是我们娘俩及时赶到，还不定出什么事。 人家都告诉我们了，你以为你做的巧妙？ 你还有良心吧？ 资产阶级思想， 你资产阶级情调， 你这是糊了头了。 你呀、啊！ 够了！我在外面辛辛苦苦挣钱养家，你们还给我扯这个蛋呢？好啊。就算我喜欢小林，这又犯什么法了？这怎么就能算是资产阶级情调和资产阶级作风啊？ 那你， 你再看看你，你拉着双眼皮儿，烫着个鸡窝头，你这算是什么情调啊？你是不是又想去告我的状啊？啊，38年前你那一状告得我半辈子都翻不过身来啊！老了老你还给我来这一套啊？好，你去去。有本事你再去找我的领导去。哼， 你怕我不敢去啊？ 好，你去看还有谁理你。你不去啊，我还要去呢。我受够了，我要跟你离婚。离婚 啊？哎，你回来。 离婚 啊？哎，你 还有你小子，姑你考大学你考不上，开个旅店吧你还给我开黄了，带你到深圳去你还给我闯祸， 啊，开个歌厅赚俩钱吧，你还和小歌星勾搭上啊？ 你干什么你？ 你也配？你说我喜欢小林，不错，我是给他买了金项链、新衣裳。 对， 可我这不是哄着骗着，让人家多给咱们挣俩钱吗？啊，你说我心黑？我要是心不黑，这年头不黑行吗？啊，我告诉你，这歌厅我是卖定了。 卖吧，吓唬谁？ 我现在就去签字。 签。 我还告诉你，小林呀、也一块跟着去了。 哎， 小戴，你要是有本事啊， 有本事怎么？ 你再把它买回来。 这老东西真狠心呐！ 听过了影片《爷俩开歌厅》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其他方面的经典作品吧。在这一年的春晚舞台上，宋丹丹首次扮演了一位老太太，这对宋丹丹的演技绝对是一大挑战。为了演好这个喜欢扭秧歌的东北老太太，宋丹丹可是费了很大的劲儿，又是贴眉毛，又是做牙套，还得学习老太太的走路姿态。对于这些辛苦，宋丹丹倒不觉得什么，她反而说啊，她喜欢扮演老太太，甚至在生活中她也喜欢观察老太太，因为她觉得在老太太的身上有这种饱经沧桑的感觉，觉得她们一定是经历过很多故事的女人。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宋丹丹才在今后和赵本山合作扮演了著名的白云大妈。送上小品片段《秧歌情》，来自黄宏，宋丹丹。 星星去三陪月亮鬼，一个女人独来独往，你从来没接送过我一次。 你咋知道我没去过呢？昨晚你们在西长院练的秧歌对不？ 你去了。 废话，不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啊？ 我咋没瞅着你呢？ 你能看着我吗？我潜伏在草垛上了。 丁梢去了。 丁梢去了。我是想宏观地看一下你们整体的艺术构思。 多提宝贵意见。 毛病太多，一时不知从哪儿下嘴。 你说， 第一，基本功太差，眼神还可以，整个看来动作跟不上眼神，节奏过于缓慢，里边明显有太极拳的痕迹，接受不？ 接受。 第二，队伍老化，年龄偏高，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一定要注意队伍的年轻化，年龄要卡死。最高的年龄不能超过90，要重点的培养80岁以下的新生力量。第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 圈，红字咋写？ 画个圈，我这就画个圈。一定要突出民族特点。说到这儿，我得说你两句，老伴儿啊。 咋的？ 你说扭秧歌，你就好好扭呗，啊，中间还插段芭蕾舞。那四个老太太手拉手愣学四小天鹅，那体型能像天鹅吗？整个四个唐老鸭。 我说你对这玩意儿这么在行，你咋不去吹小喇叭呢？ 我是村长，我能和你们那帮人同流合污吗？ 芝麻大点官还总吹呢，人家国家主席官比你大不大？比你大不大？你说比你大不大？ 那还用问吗？比我大多了，从国家主席到村长一共差4级，省长、市长、县长，我。 人家这么高的领导，都能跟人民群众一块娱乐，你差啥呀？人和人都是一样的。 有道理呀、要说人呐，穿上衣服能分出个3、6、9等来，到澡堂子一脱了，都一个模样。 呀，现在日子好了，不愁吃喝的，你还不得出个好身板啊？ 那我不扭这身板也不差呀。 扭和不扭就是不一样，你瞅我现在还能走小翻身 呢。你快拉倒吧，晚上睡觉饭人都靠我粥，你还小翻身。 怎么的也比你强啊？耷了个脑袋弓着个腰，侧面一看跟问号似的。你就抽吧吧，啥时候你抽分成句号，你这篇文章算结束了。 把问号句号都整出来了，那我不细听，一使劲就是个惊叹号。哎呀妈，这点还甩出去了。 你呀，喇叭你都吹不出声了。 你咋知道我吹不出声了呢？我是不惜吹。 你吹，你吹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今天我喝出我这老脸去，我求喇叭去。我今天我吹。 太好了，这么些年了没听过这东西。 这牙也没了，不知能不能抖出风了。

难道你真忍心把你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痛苦也痛苦不了几天了。 要是跟你登了记，万一有劫后余生的机会，我这不成了逃出虎口又入狼窝吗？ 什么事儿都得做最坏的打算，你得这么想，咱得当个全活人吧。我何尝不想找一个称心如意的、相敬如宾、白头到老？可是总共他没几天活头，好人发挥不了几天优势，坏人也坑害不了我半个月。真的，是得 着急了。你别逼着我好不好？你得让我好好想想。 是得想想了，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那我们俩整天恶语相伤，又没有爱情，他能成夫妻吗？ 忘了吧。咱中国有一句老话，有情人难成眷属，意思就是说啊，真正能结婚的那都是啊找寒了心扛不住孤独的大男大女。我爸跟我妈有什么感情啊？不是照样生儿育女？ 那我看这样吧， 啊， 如果真的咱们左右都没活路了， 对， 再下决心闭着眼往你这火坑里跳也不迟。目前你得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别太悲观。我总觉得不至于咱们那么命短啊。 命短都不要紧，只要有希望。听你这番话，我都希望这是一真事儿。 他，你不觉得你心里太狭窄了吗？生活多美好啊。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精彩片段了。他以辛辣幽默的语言风格和针砭时弊的自由姿态令人耳目一新。应当说这是一部京味儿的电视剧，赵宝刚、冯小刚联手打造京味儿调侃风格十足的对话，更少不了葛优、侯耀华等重量级笑星挑大梁。而且电视剧透过一个编辑部的视角，透视了90年代初期的流行浪潮。在这一年当中，还有一股热潮就是追星，尤其是香港乐坛那四大天王诞生以后，更是成为了很多人的追星的目标，也造就了追星一族。提到四大天王，大家肯定不陌生，他们可以说是陪伴了一个时代的人的成长啊，也成为了90年代初期娱乐界当中的一个神话。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上半段旅行马上要该暂告一段落了。最后为您送上这首张学友带来的《想和你去吹吹风》。那么在1992年还有哪些经典娱乐作品被推出了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感情浮浮沉沉，时时颠颠倒倒，一颗心阴阴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为它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还很早已不再萦绕，那情分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 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情分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的梦，吹吹风。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与您回顾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我们就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时光荏苒，转眼间咱们来到了1993年，这一年张艺谋又推出了另外一部代表作品《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是改编自陈元斌的小说《万家诉讼》。当时随着这部影片的火爆，改革开放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流行元素，那就是人们的法律意识开始觉醒。而且秋菊在电影当中那句经典台词“讨个说法”也成为了那年的流行词儿。下面呢，让我们再次走进影片《秋菊打官司》当中去重温其中的精彩片段。 我叫你来眼目别的事，是公安局的副秘书哈来了。你带回去给秋菊看一下，啊！ 都带过来。 人见人爱。 都带过来。 县里的裁决，乡里的调解，基本没错。让我在家不抽烟，这是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的。我看副秘书给你们准备下250元啊，给。行了。要听说啊，秋菊这死的把公安局长的小汽车坐了，啊，闹了半天就剩下我给50元嘛， 跟你说，我不怕你们搞，我是公家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上面都知道，他不给我撑腰，给谁撑腰？ 我回去跟出去商量。 还一个男人家做不了女人的主。啊，你不拿没关系，啊，秋菊来。 呀，拿上。 对。 拿上， 拿上，放上，放 上，拿上， 放上，放上， 拿上， 拿上， 拿上，拿上。 现在就自己聊了啊。 好， 去炒俩菜，我给请来和两桌。 对， 不和。 俺和着走嘛。 不和，不 和两桌啊。 我回去跟秋菊说一下，没事了。村长， 啊， 没事了啊。 啊，这就对了啊。 我走了啊。 慢走。 走了啊。 慢点，慢慢走。 好。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秋菊打官司当中的精彩片段了。这部影片被评论为张艺谋影片当中的优秀作品之一，荣获了第13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道具奖、第16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最佳华语片奖，还有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圣马克金狮大奖、福尔比杯最佳女演员奖等多项大奖。不过就在这部电影同样为张艺谋赢得荣誉的同时，同样是第五代导演出身的陈凯歌也奉献出了自己最最经典的作品，这就是《霸王别姬》。相信对于这部影片的内容我就不用做过多的介绍了，不过这部影片背后也有很多传奇故事。据说当年张国荣拍摄影片之前呢，陈凯歌原本打算是去找尊龙来扮演程蝶衣的，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尊龙无法参演，于是陈凯歌才找到了张国荣，这才有了风华绝代的程蝶衣。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影片《霸王别姬》当中的精彩片段吧。关师傅得知程蝶衣和段小楼因为一个女人而分道扬镳以后很生气，就将二人找了过去。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一块来听吧。 程蝶衣，当初是你师哥把你成全出来的，现在你师哥不唱戏了，你也该拉他一把吧。 坏着点啊， 给我动手啊。小豆子，小石头，你们俩起小的点故事，话说来长了。怎么现在成角了，头大了啊，就什么都忘了？到了这个时候就不忍心啊。 我想去揍着他，我想去护着他，我想去看着他，揍他去，我想去看着他，我揍他去。 是我没出去，你打我。 老爷子，您猜怎么着？现而今小楼可是我的人了，你打他也成，你得先告诉我一声啊。 举信。 哟，您是花满楼那姑娘不是？哎呦，您今儿个可是第一位贵客，您可得坐好喝好啊，看好了再去。 您请。 我叫你打他， 我叫你玩蛐蛐 打他。 我叫你当心的， 师傅保重。 我叫你遭大刑， 慢着，慢着，慢着， 慢着。这当师哥的糟蹋戏，您活该打他。可这当师弟的这个，请问您，这算什么？ 举信。 我既是花满楼的，自然不归你们洗不成科班的管，可是您这当师傅的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不是？ 闭嘴。 老爷们的事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段小楼，你可真知道疼人呢。再打呀！ 你再胡信，我他妈打死你！ 哎，别！ 别拦住我！ 别！ 好啊，今儿个你打死我，算你赚了一个。让你老段家断子绝孙去吧！ 听过了影片《霸王别姬》当中的精彩片段以后，继续来说一说这年火爆荧屏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是根据中国古典民间故事改编而成，曾经鲁迅先生还有一篇杂文和这个故事有一些关系，而且电视剧当中的男主人公是由女演员反串出演。或许听到这儿您心里头已经很确定了，没错，这就是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在1993年，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其中赵雅芝甜美的扮相、小青泼辣的个性、许仙的善良懦弱，这些角色都深深地刻在了观众的心中。而且最难得的是，在这部电视剧中有一半的剧情完全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观众却依然看的是津津有味。并且在很多年以后，这部电视剧也常常被各地方电视台拿来重播，足见了它的经典度。下面呢，再来欣赏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精彩片段。 娘子，你欲言又止，难道另有隐情？官人，你这话说得不错。青儿，她是不宜与凡人婚配的。为什么呢？天理不容。哎，咱们不是过得挺好的吗？神仙眷侣也比不过我们呢。再说什么天理不容，都是些好事者扯出来唬人的，不理会不就行了吗？官人，你已经不怕妾身了吗？ 我怕， 我怕你会离开我。 世人都怕归来晨，手无孝心我才更难干。要不害人，人自害，好要好要比坏人更可爱。 官人心肠柔又软，悲悯青儿他隐不淡，无奈妖毒未除去，害人命丧心难安。 啊，害人命丧？这么严重啊？你怎么说呢？ 天地赐福星丹娘啊，还将我千年不弃小，下凡人间走一遭啊，与君完成这俗世好。 原来如此。那青儿她不是太可怜了吗？ 不可怜。 不可怜？怎么会不可怜？渴望被爱，众生皆同，谁会愿意孤零零的呢？ 若青儿能从中得到启示的话，那反而对她有利呢。 有利？我不明白。 官人，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各位好，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些经典娱乐作品吧。 在1993年2月4日，一代相声大师侯宝林与世长辞，享年77岁。他是人民的艺术家，他毕生都以把笑声与欢乐带给人民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也因此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尊重与喜爱。我们将永远怀念他。逝世前，他还在录音室里给观众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说道：亲爱的听众，尊敬的观众，侯宝林将去了，去世了，树报不周，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就是一代大师侯宝林。送上侯宝林、郭全宝带来的相声《学越剧》。 哎，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哪样都得学， 四个字嘛都得要演。 听说您唱的不错。 哎，我呀， 嗯， 嘿嘿，马马虎虎。 没有，相声演员里边郭全宝唱的那是最好了。 我唱也就唱个一知半段。 哎，什么一知半段呢？剧种会的很多。 谁？我呀。 哎，各地方戏、各种小调、小曲儿，您差不多都会。 您这是客气。 是谁客气啊？这不是恭维您，就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 啊， 在相声演员里头 啊， 除去我以外就是您了。 怎么又来一位啊？怎么您也吹啊？ 哎，我是喜欢唱各种地方戏。 你说咱们国家的地方戏有多少种啊？ 500多种吧。 你看500多种。 哎， 在过去可没这么些个。 没有 发展来的。嗯， 过去有很多的剧种啊， 啊， 在解放以前呢，几乎绝响， 都绝响了 啊！好些老艺人都改行卖冰棍去了， 都转业了。 解放以后又把这剧种扶持起来， 嘿嘿， 培养了新的一代 啊 啊， 并且还建立了新型剧种。 哎，嗯，新型剧种啊， 就是 有很多吗？ 有很多。 哎， 嗯， 老剧种大大的发展， 对，都发扬了。 新型剧种也很好， 就是吗？ 是吧？ 哎。 南方有很多好戏，解放前在北方听不着。 哎，您说这个南方的好戏是什么戏？ 绍兴戏。 绍兴戏是最好听啊。 哎，分为两种，一种大戏啊，一种是所谓低督班。 哦，绍兴大班。 哎， 低督班是怎么意思？ 就是现在的越剧。 啊，就是越剧。 哎， 在早期嘛叫低督班。 哎，那阵调子简单。 那阵唱出来是怎么个味儿啊？ 低督班呢？ 啊， 低督班那阵那比如说唱这个安堂任母吧。 啊，怎么个简单法？ 那这调子是这样唱。 您学两句咱们听听怎么个味儿。 那个小生， 嗯， 头一场 啊 念白以后叫起板来唱这几句。 是。 都做往中心我想思量起来好比上身家对于亲生母。可惜我无语养儿娘。 哦，倒是很简单， 就这么四句腔调。 哎， 来回翻着唱， 很平的是吧？ 是不是？ 现在的绍兴剧发展多好听。 好啊， 嘿嘿， 现在的越剧 啊， 这有多少位名家啊？ 哎，真是有名的名演员唱好。 哎，各有一派。 哦，越剧还讲究派别。 当然了。 您说都是谁呀？ 在北京唱的这位傅全香。 傅全香我知道，那是傅调。 傅调 傅派的， 这是一派。 哦，这是一派。 上海有袁雪芬。 袁调啊，那是。 上海还有齐雅仙。 齐雅仙在上海那就称为齐调。 齐调， 嗯， 上海的观众最喜欢学他唱。 哦，上海的观众嘛最喜欢听齐雅仙。 哎，上海人说嘛，齐雅仙个调子下齐这个。 哦，是下棋嘴就最好听了。 好听，其实他嗓子不太好。 嗓子不好， 那么个沙哑嗓。 他为什么那么吸引观众呢？ 他每一个字都使观众听得那么清楚。 那说他这个嘴里头有功夫。 有功夫。 好，之前 哎，你别看都学他 啊， 学好了的学像了的 很少， 人并不多。 没有几位。 哎，也就是说北京有一位。 北京谁呀？ 侯宝林。 啊，你呀，你不是吹吧？ 哎，不吹。 你能学齐调？ 说老实话 啊， 我学齐调啊， 怎么样呢？ 比齐雅仙还好。 我不懂你这话。 嗯， 你学人家，你比人家还好。 哎，他的特点我完全掌握了。 哦， 我比他多一个特点。 你多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我的舞蹈美。 啊，舞蹈好。 哎。 哦。 啊，我 你看这个姿势多活泼， 是吧？ 啊，动作。 我的手势动作都好。 是吗？ 哎， 怎么呢？ 我在台上唱，你在台下听 啊。 我的台词你不完全懂， 那完了。 没关系 啊， 啊，你看了我的动作手势也能知道内容是什么。 那难怪了 啊， 你这个动作手势起的作用不小， 跟台词是紧密的结合， 还有着关系。 嗯 啊，是今天怎么办？您得呀学一学这齐调，您唱点越剧怎么样？希望您唱人大家最熟悉的戏。 可以 啊，咱们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行不行？ 好个 啊， 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哎，就是这出戏。咱们唱其中最精彩的一折。 哪点？ 楼台会。 楼台会 怎么样？ 看看我这个动作。 我要瞧瞧你的手势， 上楼台的这个动作。 哎，看看怎么样 啊？ 行吗？ 好极了。 哎， 咱们就从小别重逢这点唱 啊。由这儿开始 啊。 可以吗？ 注意啊。 好。 小别重逢。 同志 怎么意思？ 你不要唱了。 怎么了？ 我咋刚才就怀疑你是吹大话？你还说你这个动作手势很好，你伸出那手来，我看着不对了。 哪点不对？ 唱青衣花旦指的时候，你看，人都是这样指，这样，啊，哎，这样的，指自己的时候呢，这样，这都好看。您这怎么意思？这个？您说谁懂得他这怎么意思？这样不明白啊。 你呀是光看了动作了，又没注意台词。 台词儿？ 我不是告诉你吗？ 啊， 我的动作手势和台词都紧密的结合吗？ 这点你说了。 我从哪点唱？ 小别重逢啊。 对呀，小别重逢嘛，我手要这个样就代表大，这样不就小吗？ 哦，行了，您说您这样是代表那个大， 嗯， 这样了吗？就是那小。 哎， 您这路动作在舞台上我没见过呀。 哼，你往后看吧。 哎， 我有些动作会使你惊讶的。 现在就惊讶了。 小别重逢，梁山伯。 别唱了，越弄越多了。这 这什么事？ 什么这干嘛了？这 能让人晓得了 啊？ 小别重逢，梁山伯。 嘿， 你晓得不了？ 晓得了。这就是说两三还八。 哎，对， 你这里还有算数呢。 都叫我随风呼吸，起呀风悲。 这怎么回事？这个 三分欢喜七分悲，两个加五个，这不七个吗？ 多一个还麻烦了呢。 西的是今日与他从相偎， 这我懂了，重相会。 北的是美门姻缘意， 姻缘这是 他呀开， 这又说明什么呀？ 一两个的擦开嘛。 嗯，我还以为这抻条面呢。这 北极他西气从从来放举妹， 九妹是这样。 我只得强一呼叫上， 您看这上楼的动作。 绿色 好。哎，您等，您这是上楼台吗？ 我这是加太极拳。 好嘛， 听过了侯宝林、郭全宝合作的相声《学越剧》之后呢，再来说一说那年歌坛方面的成就。在1993年，华语乐坛迎来了一个新词汇，也迎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就是包装。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包装无非就是把个商品弄得好看点，然后能卖个好价，但是在乐坛中可不是这么简单的。那艾静是华语乐坛当中的一位包装出来的流行歌手。当年艾静的歌曲第一次被拍摄成了音乐录影带，并且被送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些播送歌曲的节目中，免费为他们提供播放权。而在艾静之后，有很多广州籍的歌手也都通过包装走进了朋友们的视线， 有毛宁、高林生、陈明等等。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旅行马上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送上的是毛宁带来的这首经典老歌《涛声依旧》。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妥妥、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发觉又回到你面前，留恋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屋面，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幸福快乐。